朋友们，感谢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九八六为您带来的乐听经典节目，我是贾悦。刚刚您听到的是1983年台湾电影《搭错车》当中的一首插曲《是否》，它是由罗大佑创作词曲，由苏芮来演唱的一首歌。歌中不停地在问：是否我会如何？是否我会怎样？当我们听完整首歌呢，会让我们明白，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对自己提的。这样反复的考虑，真的是让人觉得感情这个问题啊，实在是太难了，太令人纠结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否》一样，都会以问句作为歌曲的名字。有的呢是在问自己，有的呢是在问别人，或者呢就是一句反问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一种看法。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这样爱你对不对》。这首歌呢，原本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来演唱的，收录在1991年陈淑桦的专辑《聪明糊涂心》当中，也是电影《莎莎佳佳站起来》当中的主题曲。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版呢，是由词曲作者李宗盛和陈淑桦共同来演唱的，一起来听。 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身份？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 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刚刚的那首歌呢，来自于李宗盛和陈淑桦。其实说是二人的合唱呢，李宗盛只是在开头唱了那么几句，之后的大部分都是由陈淑桦来完成的。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也是一首合唱歌曲，是由黄品源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跟刚才的那首歌啊有点相似的是，这首歌虽然也是合唱歌曲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比例分工啊也是比较悬殊的。其中呢，主唱应该算是黄品源了。莫文蔚在这首歌当中啊，只是承担了说唱这一部分，但是两个人的表现啊都很精彩。 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你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黄品源和莫文蔚共同带来的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名是问句的一些经典好歌。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林志颖在1992年12月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也是从这第三张专辑开始啊，林志颖开始有了自己的歌唱风格。这张专辑呢也是以情歌为主，而其中这首主打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也可以看作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有一个他真心爱我。 想听我说句贴心话，要不要我为你留下一片雪花？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来自于1995年周亮演唱的《你那里下雪了吗》。虽然问的是是不是下雪的情况，但是歌里面句句问话都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继续来听歌，马上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上半时段最后，让我们来听范玮琪的那首《可不可以不勇敢》。之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您不要走开。 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

经典，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歌手何润东，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没有我你怎么办》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我你怎么办？如果不听整首歌，而光看这个提问的话，会觉得可能歌中唱出的会是一个非常温馨浪漫的场景。可是听完这首歌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提问呢，是在一个分手的场合，一位痴心男子说出的。真不知道用没有我你怎么办这样的一种提问方式来挽回能不能有效果呢？ 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只是心好疼，想我还不能走开，也许等等你就回来。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没有我你怎么办？心事还有谁明白？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直到整条街上剩我和路灯，衬衫上你的泪痕已变了，我不懂，我不能相信爱结束了。恍恍惚惚坐着，想起那些快乐，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我不懂。也许等等你就回来。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心事还有谁明白？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 记得很多小朋友啊，或者说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是经常会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但当我们长大了成熟了，就不再会用是或者是否 两个非常截然相反的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来判断人和事了。也许在是或者不是之间还会有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童安格，是他1989年的一首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会是一首让很多人都觉得熟悉的旋律。 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为您挑选的这些经典老歌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歌名都是问句。 这些问题呢，有的是在问自己，有的是在问别人，有的需要回答，有的即使问了也找不到答案。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了，它来自于歌手孟庭苇，是她演唱的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看似是个问题，其实呢是在表达自己有些抱怨的态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跃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祝大家今晚有个好心情，也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3:00。FM 九。